全国的这种经济情况、文化情况又出现一个混乱，甚至倒退。而1586年，李时珍的家乡又一次大灾。这次大灾引发了规模很大的农民反抗，战火就在李时珍周围在燃烧。李时珍时时刻刻要担心这部珍贵的稿本和那么多精美的图啊，毁于兵乱。 《本草纲目》共190多万字，再加上1000多幅插图，是一部珍贵的巨著，光手稿也要几十卷。如今不幸遇上了兵荒马乱的年代，如果不马上将手稿刻印出版，万一遇上战火，这毕生的心血岂不白费了？此时的李时珍该怎么办呢？ 1579年，李时珍不顾年事已高，断然北上，到哪里呢？到明朝的政治文化中心南京寻找出版机会。李时珍利用到南京的机会，到江苏太仓去拜见了曾经担任过湖广按察使、当时正罢官在家的王士珍。李时珍找王士珍干什么？原来啊，是想请王士珍为《本草纲目》写一篇序。用李时珍的话来讲，愿其一言以托不朽。王士珍不仅答应，而且还留身份和自己相差甚远的李时珍在他的家里住了好几天。不过李时珍所要求王士珍写的序似乎并没有当场就写出来。写出来花了多少年大家知道吧？居然10年。这个序写出来是10年以后的事情，哪一年？1590年。而这一年王士珍去世。当然李时珍对这次南京之行总体来讲不能不失望，因为刊印《本草纲目》是他晚年心目中最重要的事情，而这件事情这次南京之行并没有能够解决。 李时珍当年满怀希望，背着《本草纲目》的手抄本来到了王士珍家请叙，就是希望《本草纲目》能够早日出版。然而一个序尚且拖了10年之久，那么《本草纲目》究竟过了多少年才出版的呢？为这部书耗尽毕生心血的李时珍，有没有看到自己这部《本草纲目》的问世呢？ 1590年，李时珍终于盼来了好消息，南京的藏书家、刻书家胡成龙答应将《本草纲目》刻版复印。南京之行的这个善果在好几年以后才显现出来。然而就像完全靠这件事情支撑着一样，如今书既然已经得到承诺可以开始复印了，而李时珍再也支持不住，不久就病倒了。从此以后这位医中之圣再也没有能够康复。1593年，医中之圣李时珍去世，76岁。而《本草纲目》刻成是他去世后的1596年，3年以后，李时珍终于没有能够亲眼看到自己的心血变成当时的出版物，他没有能够看到。那么《本草纲目》到底有哪些发明和贡献，请大家听下一讲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活力 Music 节目。